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47首是《云岩馆与寒声诉别》司空曙。 云岩馆与寒声诉别司空曙，不应江海别，几多隔山川，这江欢喜梦，相比共温凉。孤灯寒照衣，寻着暗浮影。今又面雕魂，离悲谢共团。 晚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